各区与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报警数据和监控信息的实时共享，各区根据相关数据有针对性的开展重型柴油车的倒查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四，农历5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早晨到夜间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延庆局地暴雨，这次的过程雨势平缓，雨量分布比较均匀。从昨天的3点到今天的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4.2毫米，城区平均20.6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那么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阵雨，并逐渐雨止转多云，早晨部分地区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并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东部南部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还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京藏高速进京科惠桥到建祥桥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宛平桥到郭庄子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新发地桥车流集中，通烟高速进京白庙收费站路段行驶不畅，机场高速进京北皋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中国版画的起源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以至隋朝等多种说法，不过有款刻年月的现存我国最早的版画却有迹可循。根据题记，这幅版画作品创作于公元868年。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幅版画表现的是什么题材吗？ A. 佛经， B. 风俗画， C. 人物肖像。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继续来纵览千年艺术精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我们要为您介绍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戏这一部大戏作品当中的版画卷。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第一款有款刻年月的现存我国最早的版画表现的是什么题材？是佛经、风俗画还是人物肖像？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那么这个门票呢，价值360元。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李初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国博全国考古发现成果系列展之一，这次展览的展品有230多件，绝大部分来自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东济南章丘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众多的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5000年前山东大汉的部族首领大墓 M184 也出现在展厅内。男性墓主人身高经过实测有将近2米。据了解，焦家遗址以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而著称，为深入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礼仪、宗教、思想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这次展览持续到9月9号。依然是来自国博的展览，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从下周四，也就是7月19号开始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次展览不限于考古遗址的个案陈列，而是把古蜀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蜀墓等诸多考古发现进行了一次纵观的展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囊括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以210件展品勾勒出了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华美的篇章。观众可以从一个侧面观览到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成长历程。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19号。中国邮政将于7月14号发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邮资信封一枚。信封邮资图选取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延安宝塔山、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剪影，以及港珠澳大桥、飞驰的高铁列车、腾飞的长征火箭为主要元素，将这些元素有机地分布在中国共产党党徽周围，巧妙地体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刘心武的新书《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首发式最近在北京举行，这套书分为黛玉进府、妙玉请茶以及红楼四侠等等，一共6本，打破了原著的故事主线，改变了章回体的小说题材，帮助儿童无障碍阅读，同时从儿童视角出发，精选适合儿童看的内容，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刘心武表示，这套书籍不讲爱情，不讲家族盛衰，不讲人际的勾心斗角，不讲儿童不宜的内容，但把书里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儿、那些诗情画意一一道来，为孩子们在今后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的阅读《红楼梦》奠定基础。为纪念布克文学奖创立50周年而特别设立的金布克奖，北京时间7月9号在伦敦揭晓。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特杰的名作《英国病人》最终夺得了金布克奖。这次一共有51部小说入围，这些作品都是以往曾经获得过年度布克奖的作品。评奖以每10年作为时段划分，由5名评委分别从5部10年中的获奖作品中选出一部代表作进行提名，然后在网上由民众投票选出最终的获奖小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一张1926年绘制的小熊维尼插图手稿最近在英国伦敦拍卖，成交价约合人民币380万元，创下了图书插图拍卖史的新纪录。这张插图是出现在小熊维尼的《100英亩森林》这本书的扉页，是一张纯手绘的插图，描绘小熊维尼和小男孩以及几个动物好友的家园，把读者带入故事情境。这张插图还出现在了1966年出品的迪士尼动画片《小熊维尼和蜂蜜树》的片头当中。苏富比拍卖行表示，这可能是儿童文学中最著名的插图之一了。先前的图书插图拍卖记录也是由小熊维尼的插图创造的。这两天的大雨浇灭了闷热多日的北京城，您知道吗？高温或许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呢。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高温关联大脑认知受损，即便是健康的年轻人，大脑也可能在高温天变得迟钝。研究人员让志愿者一半住在有中央空调的屋子中，一半是住在没有中央空调的屋子中，然后借助可穿戴设备来监测志愿者的活动量以及睡眠情况。结果显示，和住在空调宿舍的志愿者相比，没有空调宿舍的人对字体颜色的反应时间 会长 13%， 而加减法计算的得分要低 13%。 这项研究最终反映了高温不仅影响老年人、儿童这些群体，还会影响身体比较健壮的年轻人。这意味着有必要加强对室内温度的控制，以免使自己的大脑变得迟钝。最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旅游策划人拍摄了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照片，画面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岛的火山向天空发出了大约5米高的亮蓝色光束，引来大量游客观赏。专家说，这种蓝色的光芒并不是来自于熔岩，这座火山喷出的熔岩的颜色和其他大多数火山是相似的，而这个蓝光的奇观实际上来自于火山喷发出的气体。由于这座火山内存在大量的硫磺气体，当这种气体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被熔岩点燃，就会燃烧发出一种亮蓝色。不过这种火山奇观只能在晚上才能看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南三环的主路要开始全面大修了，这是继前年、去年西北三环和东三环道路大修之后，三环路最后一段的道路大修工程。这次大修的路段东起分钟寺桥东，西到丽泽桥北，全长14.28公里。结合这次大修，交管部门将对三环路主路局部交通拥堵的区域进行改造，对右安南桥出口、分钟寺桥西北侧出口和刘家窑桥西站公交车站进行改造，优化道路限行和出入口设置，缓解三环主路局部路段交通拥堵的问题。为了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时间在每天的0点到5点，计划在10月底之前全部完工。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一共新建和规范了提升蔬菜零售网点、便利店等7类基本的便民商业网点742个，完成了全年任务量的53%。按照计划，2020年本市连锁便利店的数量将达到3000家。另外呢，今年5月，市商务委等部门发布了利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如果地上设施无法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以一室一议的方式经区政府同意后，可以使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地下空间将优先支持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的商业服务企业来发展。最近去观看世界杯的中国游客发现，在莫斯科的银联商户消费离境的时候可以退税到银联卡了，相当于购物打了9折。记者从银联了解到，今年以来银联新增了俄罗斯等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退税服务，目前银联退税服务已经延伸到44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商户，覆盖了所有主要退税的国家和地区。以后中国境内消费者在特约退税商户消费后，持退税单据经海关盖章，还可以在回国后通过银联国际官网、微信公众号在线申请退税，避免因为退税时间紧张而造成损失。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克罗地亚以加时赛2-1的比分成功逆转英格兰，首度打进世界杯决赛，将与法国争夺冠军。开场284秒，英格兰首次射门就取得领先，特里皮尔禁区主罚任意球越过人墙挂右上角成功射门，上半场的比分定格在了1-0。下半时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把比分扳平，比赛进入加时赛，佩里西奇助攻，带伤作战的曼朱基奇上演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世界杯的比赛接近了尾声，也接近了最精彩的部分，很快就会有2场决赛上演，他们就是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分别是在14号的晚上10点和15号的晚上11点进行。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别觉得34名决赛是2支半决赛的失败者较量，会不如决赛好看啊，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很多时候2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是不相上下，甚至有不少时候34名决赛要比决赛进球更多更好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能够打入半决赛的球队在实力上肯定是有保证的， 都会拥有出色的技战术水平和表现优异的球星或球员，所以说硬件上算是有了保证。而主要的差别是出现在了心态上，冠亚军决赛的球员们是一路凯歌走到最后，他们是不愿意出现失败的，冠军就在眼前，每走一步那都是谨小慎微。虽然说不至于固步自封，但是很少能看到球队敢于冒险，所以在决赛中经常能看到的是步步为营，球员们不敢冒险炫技，球队也是不敢贸然压上，都是一个稳字当头。所以说很多世界杯的决赛都是一球两球这样的比分，甚至会出现0-0的平局，然后打点球大战，很难出现很多进球的进球大战。当然了，技战术水平的博弈肯定是顶级的，但是场面的精彩程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啊，有一句足球圈里的话叫做决赛无名局，这两天大家应该也能听到。这就是说大型比赛的决赛大家都比较紧张放不开，很难有名垂青史的比赛或者进球出现。而三四名决赛的心态呢，两支队伍都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半决赛，能够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踢个三四名也很不错，季军也是一个锦标，自然要去争夺，而即使争夺不到也不会像痛失冠军那样伤心。哎，就是这一种比较积极又带有放松的心态，让队员们会把三四名决赛看作是自己在世界杯上的返场演出，就像是演唱会上歌手们给歌迷最后增加的惊喜曲目，自然想要多加施展，所以可能会有了更多的冒险和尝试，这些冒险会带来成功的进球，也可能会出现失误，总之带来的效果就是更多的进球，还有球星球员们精彩的个人表现。和冠亚军决赛为了取胜而踢球的功利性相比，两支球队大概率都会打起对攻，让球迷们过足眼瘾。所以说这三四名决赛咱们可千万别小看了。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中国版画的起源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以至隋朝等多种说法，不过有款刻年月的现存我国最早的版画却有迹可循。根据题记，这幅版画作品创作于公元868年。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幅版画表现的是什么题材吗？ A. 佛经， B. 风俗画， C. 人物肖像。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两张，大家加油吧。另外呢，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个访谈节目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您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不但是收听还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就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在下方的按钮里头选择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不但能听还能看到今天的节目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中国的美术史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呢，就因为一些这个特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会开始创作原创的版画。那么在中国的现代版画中有哪些不可磨灭的精品？为什么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版画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呢？中国近现代的版画作品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什么关系？在中央美术学院艺术馆藏精品大系里头都收录了哪些版画的精品？他们的创作背后和当时的人物事件又存在哪些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为您带来纵览千年艺术精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的第五集。我们呢请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系版画卷的主编李尧臣。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究时代印痕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想要欣赏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到的这些版画作品，您现在就可以 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央美版画这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介绍的全部作品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图文并茂的微信要发送给您，央美版画这四个字您可以发送哈。那么李老师，我想这个对于中国这个版画的这个发展历程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版画的发展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尤其是之前我们介绍过，比如说我们古代的绘画以及其他的一些作品，版画它其实是当中的一个门类，是吧？ 对。 来，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画在我们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脉络哈。 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个节目的导读里头有的，版画呢在中国其实起源的时间很早了，那我们大概从隋唐开始就有版画的制作，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呢，中国的版画主要是用于这种的佛经的复刻，这个书籍的这种复刻，作为一种印刷的一种手段来存在，包括我们的年画也是作为一种印刷的手段。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呢，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中国的艺术家开始进行这种原创的版画的创作，这种原创的版画是由艺术家独立的来进行制稿，来进行刻版，来进行印制，反映的是一种艺术家的这种艺术上的一种创造啊，它不同于传统的这种复制版画，它的这种的刻刀在艺术家的手中就变成了画笔，显示出独特的这种的艺术魅力。那从1931年开始，由鲁迅先生最早成立的这个木刻讲习所，完了培训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制作版画以来呢，中国掀起了非常这种兴旺的这个新兴版画运动，新兴木刻运动。新兴木刻运动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期间，做为中国的这种的美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一直到今天，版画已经成为中国造型艺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门类啊，在各大美术院校都有设科设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画种。 没错。那么实际上中国版画的起源的话是很早的了，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汉朝起源，有的是东晋哈哈，也得有说六朝以至于隋朝， 对， 其实也是有这个上千年的这个发展的历史了。但是呢，这个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系里头版画卷其实主要的是收藏的中国近现代的版画，是吧？ 对，我们这一卷这个央美美术馆馆藏精品大系呢，版画卷是叫现当代版画卷， 我们现当代版画卷， 对，我们主要集中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现当代版画的创作，没有包含就是说像我们古代的这种的复制的版画， 那么囊括了这个是从哪个时间段过来的版画精品呢？ 主要是从就是新兴木刻开始，我们最早的作品是从1931年31年开始的作品，我们收录的第一张作品是我们的老院长江峰先生创作的，要求抗战者杀，也是反映，也是反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版画创作最早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这是是从这个等于是上个世纪。 对，1931年开始。 31年开始的哈。那么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央美美术馆藏的这个精品大系里头，收录了就是有哪些历史时段呢，以及哪些名家的作品呢？ 我们这本书呢大概是分四个时间段，四个时间段的话是从1931年到1949年，是新兴木刻最早的这个萌芽和这个发展的一个时期，完了第二个阶段呢是从1949到1966年，是一个在国家建设非常繁荣的时期的一个木刻的版画的一个创作状态。第三个时期呢就是从1966年到1999年，是20世纪后半叶改革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版画的创作。 还有最后呢，我们一个板块是2000年到2017年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这个收录的作品是很新的，包括到我们17年板块创作的一个动向都有。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这次收录的实际上大部分是从这个新兴木刻版画这个时候开始的，是吧？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能够开始这个版画，会有那么多人投身其中，其实也是跟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这种思想宣传分不开的，是吗？ 对，因为那个新兴木刻运动呢，其实是鲁迅先生倡导的一个跟新文化运动非常一致的思想一致的一个运动，主要是通过艺术的创作来唤起社会大众对于艺术的这样的认知，唤起大家对于社会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那早期的新兴木刻呢，主要是创作一些反映工人运动啊，反映这个社会现实，而且还反映一些人民身边周边生活的一些作品。 那么刚才您也说过了，鲁迅先生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哈。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您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呗，为什么是鲁迅先生他大力推动了这个新兴的木刻运动呢？ 因为鲁迅先生他在编书在这个写书编书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国外的这个木刻版画对于这个书籍的装帧对于大众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这种的普及的作用。所以他就想把当时发展的非常好的德国的包括苏联的这种版画介绍到中国，还有日本的版画。那1931年的8月17日呢，鲁迅先生就主办了一个叫木刻讲习会，在上海的四川路的一栋三层楼房的顶层进行授课，为期六天。学生呢都是当时非常年轻的这种文艺青年，要求了他的日本的好友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加吉作为讲师来讲授木刻技术，完了并且亲自的主持来进行翻译。培养了第一批的这样的木刻创作的新兴的木刻创作的这种青年，其中有很多人都成长为新兴木刻家。那在这个之后呢，经过鲁迅先生的这种号召和倡导，大家也举办了展览，在这种文艺青年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美术青年的响应。好了，产生出了很著名的，在我们现在版画史上很著名的一八艺社啊、掏空画会、木陵木刻研究会等版画的团体，尤其在30年代初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网友这个52水果说，平时确实对版画了解的比较少，说一块板是可以无限制的印下去吗？这样不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只要有一块板就行了吗？ 因为版画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木刻版画的木板，它是可以一直的来印，但是呢，我们作为对于美术作品的这种的追求的话，一块板它最佳的印制质量是很有限的，它印制的次数多了以后，它有一些边缘啊，包括有一些刻痕啊，可能就不太清晰了。所以一般的版画作品，我们少的话会印大概八张，多的话可能最多不会超过一般是在20到30幅左右，最多的版画作品可能会到100张，但是那 所以每一幅版画作品其实都是限量版的哈。 对，基本都是限量版的。 是，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对版画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想通过今天这样的节目，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介绍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里头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些版画的知识哈。这样，那么这一卷里头都有哪些版画的这个精品？那么每一幅版画背后其实都有一些不平凡的这个经历哈，和他们的作者是息息相关。一会儿我们请这个李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高中家长注意了，自主招生五大误区：一，参加自招都是尖子生；错，只要高考成绩在一本以上都可参加自招；二，参加自招必须有学科竞赛奖；错，除学科特长还有创新潜质和其他；

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现存的我国最早的版画《有款客年月》的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根据题记，这幅版画作品创作于公元868年。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选择版画用纸一直被国际版画界所重视。版画用纸除了纸质坚韧、承墨性强、表面纹理适宜、符合不同版种的印刷工艺要求外，还得讲究版芯用纸的边缘外部形状、纸张的厚度以及纸张的 pH 值所显示的含酸量程度。那么您知道版画用纸酸碱度的含酸量都会怎么样吗？ A 偏低， B 适中， C 偏高。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作品应该是 A。 我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哈，明妃经，这个红十字，还有田耕，还有 Leon 何江，小飞侠 Cici， Mark 啊，答对的朋友还真不少。李老师来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选一个数字，应该是100。 100。 因为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100年的校庆嘛。 100哈。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0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刚才也已经出了，就是版画用纸酸碱度的含量是怎么样的，是偏低、适中还是偏高。知道答案的话依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价值360元。达芬奇的真迹美丽公主也第一次和中国观众在这个展览上见面。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视频直播版，您可以通过视频来看我们的节目。进入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按钮里头选择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了。另外呢，朋友们要想欣赏到我们今天嘉宾介绍到的这些版画作品，您可以也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央美版画这四个字，央美版画，您发送这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条图文并茂的微信，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介绍全部作品了。那么第一道题第100位答对的朋友是杨习习，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刚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嘉宾李尧臣李老师的介绍呢，对于版画艺术还有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央美美术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的主编李尧臣老师来为我们大家探究时代印痕背后的故事。那么说到这个版画这个作品呢，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说了，这套这个版画卷头收录了很多名家的作品，您跟我们列举一下，比如说有哪些名家呢？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李华先生的《怒吼吧中国》，古元先生的《烧地气》，王世阔先生的《改造二溜子》，包括那个武鼻端先生的鲁迅先生，黄永玉先生的雷锋像，还有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的版画家的苏新平，我们的副院长先寂静的小镇，王华祥先生的贵州人系列，等等。 所以说其实听到这些版画作品的名字就特别有时代感哈，大家能够了解到。那么刚才呢您提到了其中的有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版画家的作品，那么我想呢有一个名字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黄永玉先生。 对。 黄永玉先生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其实不只是在版画，他在这个绘画方面其实更有名，因为我们之前也专门介绍过他的作品的这个展览，而且他这个设计了几版邮票特别有名啊，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头是吧。 对，黄永玉先生在中央美院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名教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的一个文化名人。 对。 他是 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几岁，完了就到香港，完了在香港开始的他的这个木刻生涯。最早他是为报刊杂志做木刻，完了1952年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开始了这种版画教学。 嗯， 当时他是在新兴木刻这个群体里头非常年轻的一个老先生。 嗯，哎，那他还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主任是吧？ 在很早的时候有过。 有过哈。那么刚才您说到了他被收录的是一幅雷锋像这个作品是吗？ 对，我们版画卷里头收录了两幅黄永玉先生在留在学校的这个藏品，一个是雷锋像，另外一个是叫大伙的食堂。 嗯， 雷锋像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大家所印象当中戴着雷锋帽的雷锋的这样一个广泛传播的形象，就是出自黄永玉先生的这个木刻刀的这样一个版画作品。 嗯，这个作品就是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这个作品因为在1950年60年左右，当时的印刷上面主要插图都采用的这种的黑白印刷比较多， 嗯， 所以版画作为插图的主要的形式被应用非常广泛。 嗯， 在1962年的时候呢，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啊，这样的一个题词之后呢，在中国青年这个杂志上就刊登了这个题词，同时配的这个插图呢，就是黄永玉先生所刻的这个雷锋像。 嗯， 黄永玉先生刻的这个雷锋像呢，首先是形象非常的明确，完了黑白布局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是非常的简练，既简练呢又有很有内容。所以在发行之后呢，跟着这个杂志发行了200多万份，所以成为了当时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国家形象了，等于说是。 其实大家现在发送央美版画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大家一看就恍然大悟，这真的是我们最常看到的这个雷锋的这个像之一了哈，戴着这个东北的那个大棉帽，然后这个眼睛炯炯有神的看向远方，充满了希望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啊， 对， 也是我们看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个除了黄永玉先生呢，他是这个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位大家之外呢，其实这本书里头还收录了很多大家的作品，但是可能大部分朋友对于版画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要请李老师来给我们一一的介绍。我们先来介绍，是这个有一个这个李叶先生的作品，也是很 李华 ，对不起，看错了，李华先生哈，木字旁一个中华的华，华树哈，李华先生的作品，嗯。这个李华先生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李华先生呢应该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奠基人之一了。 嗯， 他是广东番禺人，他是1910年生，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7年的12月份还为李华先生举办了桃李华竹的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展。李华先生呢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的版画系的主任，而且在这个版画教学上面一直工作了30余年，培养了中国几代的这样的版画家。他最早接入版画也是响应鲁迅先生的号召，他最早是学习油画的。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响应鲁迅先生的这个号召的话，在广州创立了这个现代木刻会，培养了像赖少奇等一大批的这个艺术青年。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艺术家。像我们这回版画卷当中所收录的《怒吼吧中国》这样一个作品， 嗯， 就是很有爱国情怀。 这是1935年他的作品是吧？ 对，1935年的作品。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也毅然决然的弃笔从戎，还参加了抗日的这个战争。抗日的这种斗争，而且在1947年左右被聘到北平艺专以后，还参加了 由党领导的许多的这种地下活动。当时北平迎接北平解放的时候，李华先生还作为这个教师参与学生的这种地下的这种的工作，当时印制了许多的用版画的手法印制了很多传单，散发在北平的这个城内，据说每一份传单都有10万份之多，我们馆现在还要保存几份当时他刻的这个传单。 那么刚才说到李华先生作品怒吼吧中国，这个是1935年创作的，画面上是一个人被绑在木桩上，好像在声嘶力竭的呐喊着啊，这个刀法和线条都刻画的这个入木三分，这是这个特定时期的这个应该说是李华先生一幅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版画界的一幅重要的作品之一哈。 对，他这个怒吼吧中国是作为中国版画在30年代的一个代表作品，而且也成为反映中国30-40年代国家这种国家这种状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许多在历史的这种的描述当中，包括这种形象当中都会出现这个作品。那这幅画呢创作1935年，当时呢是抗日战争前夕，由于中日关系的紧张呢，在中国的社会也有这种的觉得中华民族应该觉醒的这样的一种愿望。在画面当中李华先生把中华民族比作了一个被俘的一个巨人，他手四肢都被身体都被绑着，但是在他的手里头还拿着一把利刀，他将要举起他的利刀， 地上吊着那把利刀哈。 对对对，所以呢，这幅作品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刊载在李华先生他们自己编印的这个现代版画这本书里头，但是一经出版之后呢，就得到了广大大众的这种喜爱，为当时许多报刊所转载，立刻成为了一种时代的象征。版画作品的这种魅力其实就在于它的这种传播性，许多版画作品它并不是说特别复杂特别精细，但是它这种很简明的形象，很有力的这种的黑白的这种的对比，能够很好的得到大众包括这种美术爱好者的这种的就像得到一种呼应吧，能够反映群众的这种呼声，站在时代的这种潮头。 而且李华先生还创作了很多应该说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是吧？ 对，还有包括他1947年创作的这个怒潮组画，反映的是这个反饥饿反内战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也是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一个经典，可以在世界版画史上都是有非常高的这个地位的。 而且后来这个祖国建设的很多题材他也创作过，比如说什么这个首都的早晨啊什么等等这些是吗？ 还有一楼盖成一楼又起，战黄河，征服黄河，他的很多尤其在版画的技法上有突破，而且在题材上也是非常反映这个时代的这种面貌。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来争取一下能够拿到这个门票，我们去看达芬奇与鲁班的这个大展。 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选择版画用纸一直被国际版画界所重视，版画用纸除了纸质坚韧、承墨性强、表面纹理适宜、符合不同版种的印刷工艺要求外，还得讲究版芯用纸的外部边缘形状、纸张的厚度以及纸张的 pH 值所显示的含酸量程度。那么您知道版画用纸的酸碱程度都会怎样吗？ A 偏低， B 适中， C 偏高。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达芬奇与鲁班的这个展览的门票2张，也希望大家加油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给大家继续的是一个系列节目，叫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央美美术馆 馆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的主编李尧臣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一起来探究时代印痕背后的故事，其实也是主要来说一说这个版画卷哈，说一说版画在中国的发展。刚才李老师也说了，那么央美美术馆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这个实际上是叫现当代的是吧？ 对，现当代版画。 现当代版画，所以呢，其实反映的这些版画还有这些艺术家呢，也是离我们是比较近的哈。 对，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呢，也非常有名，大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也能看到，这个它是浮雕的之一，叫《胜利渡长江》，是吧？ 对，这是严寒先生他画的稿子，完了由我们的雕塑家完了来给他雕刻出来的。 那么这幅作品呢叫这个刚才说了《胜利渡长江》，那么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燕寒先生哈，燕也是我这个黄燕的燕， 对对， 燕寒先生他同时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组的副组长是吧？ 对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大师，大家可能未见得特别熟悉哈。 燕寒先生他是也是中央美术学院非常重要的一名教授，也是我们版画系建系的这样一个发起人。他是我们的老革命了，他1937年就从那个杭州艺专自己跑到了参加革命，跑到了这个延安，在延安鲁艺呢进行了学习。后来呢他跟着就是木刻工作团由胡一川领导的木刻工作团到了太行山区进行这个敌后的这种的敌后的美术宣传。非常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个他们一共是四五个人组成的这个木刻工作团，是引起了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的注意，而是我们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个他们的创作引起了毛主席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严寒先生呢，他一生呢也创作了非常多的这样的经典的版画作品，包括我们这回收录的亲临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将军，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等。在中央美术学院呢，他任教了几十年，也培养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学生，几代的学生。 要跟大家说一下，燕寒其实是他的笔名哈，他原名叫刘宝森，所以我说我没见过这个姓燕的嘛， 对，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哈。那么燕寒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胜利渡长江》，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个浮雕上的一个，这个 原稿是他 原稿他写的哈， 对， 是他画的。 对，因为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呢，它是由雕塑家和美术家共同来组成的。最早开始是由美术家来起稿，包括比如说武昌起义就是王世阔先生来起稿，像这个胜利渡长江呢是由严寒先生来起稿，都是相互配合的一个集体项目。 那么刚才您还说到他有另外一幅作品也是收录在这次的这个作品集里头，就是亲临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将军。 对，这个作品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非常广的一幅非常受到欢迎的一幅版画作品。这幅作品呢它是描写的这个彭老总手持望远镜望向远方，非常坚定，而且是反映了战争前线非常真实的一种状态。 那这个作品它是根据照片创作的呢，还是说去这个前线采风获得的这个灵感呢？ 这幅作品呢是根据当时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所创作的。它是当时重要的这个前线的记者徐肖冰为彭德怀先生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的时候抢拍的一张照片。当时是在壕沟前面指挥战斗时候抢拍的这个照片。照片呢在当时一拍出来以后也非常的有名，但是限于当时的传播条件，照片的这种的印制包括它的传播都是要相对要难一些的。所以呢严寒先生他们的木作工作 木刻工作团，有木刻工厂，主要是来刻制一些报刊啊，包括一些宣传画的这种木刻作品。所以严寒先生他也非常的敬佩彭德怀将军，看到这个照片以后就激发了他创作的这种的激情。他也通过运用这种苏联木刻的这样的一种技法，非常写实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手法，来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再创作。为什么说是再创作呢？一个就是说他对于这种形象黑白的对比进行了提炼，进行了概括，而且对于这种背景也进行了梳理。原来的照片的后面呢是非常杂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眼这种的这种防御性的这种树枝摆的，而严寒先生呢把这个他的木刻作品的背景上面设计成了这种的轻松啊，非常苍劲的这种的轻松，使得整个画面更为有力。 据说这幅作品后来还赠送给了这个彭德怀本人，是吗？ 反正据严寒先生的这个严寒传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他说呢那个当时彭德怀夫人的普安修专程到木刻工厂呢驻地来进行了参观，严寒先生也把这个作品呢亲自交给了这个普安修女士，完了转赠给了彭德怀将军啊，而且彭德怀将军也曾经转达说非常喜欢这张木刻作品。 我们一直说中国的这个版画的发展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分不开的哈。那么除了刚才说的清临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将军这幅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作品呢，其实也是很具有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这幅作品叫《解放开封》，因为今年十月份正好是开封解放70周年。那么金浪的这幅作品《解放开封》是一幅彩色的这个版画，是吧？ 对，它是。 我们刚才说到都是黑白的作品哈。 对，最早的最简易实行的作品呢，都是这个黑白木刻，但是呢，而中国的黑白木刻呢也是吸收了西方的这样欧洲版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当中呢，中国自己的这个年画是非常有群众基础的。而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像这个杨柳青啊，朱仙镇啊，杨家富啊这种的版画的话，都是套色的木刻，老百姓非常喜欢这种的明亮的这种的色彩，比较受大众所喜爱。所以呢在30年代的这个后期，为了增加这种的版画的这种的宣传，而且版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的手段，许多的版画家在尝试将版画与中国的本土的年画所结合。而我们收录的这张金浪的这个解放开封这张版画，其实是当时印制量非常大的一张宣传画，它是用版画的技法所创作的，而它这种的套色呢可以看到是也是非常的明亮，非常被大众能够所接受啊，所以也是传播量很广的一张版画，是特定历史时期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版画的形式。 刚才您说了它也是借鉴了年画，年画其实它也是版画的一种，是吗？ 对，年画就是也是我们的版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中国非常经典的这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的这个有很深厚的这种的传统。但是我们传统的版画呢可能限于题材，限于它的制作，它并不是说能够根据时代变化非常快的。而我们现在的这种的版画呢，它根据这种的历史的事件能够很快的速度创作出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这样的作品。 其实说到这个版画，刚才您也说了，就是版画其实每一张版画都是限量版的。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每一次这个印刷一次，其实对版画本身这个木板的模子是有影响的，是吧？ 对，对于版是有影响的。所以版画的用木的尤其是木版画，它的木材的选用也是非常的考究的。一般选于木质比较硬的这种的梨木和枣木，这样的话它刻出来的刀痕会比较清晰，印制也会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刚才您说了，我记得很清楚，您说一张版画少的只能印出8幅来。 对， 最多最多也就印到100幅左右。 对 啊，那些印量特别大的版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啊，印量特别大的版画的话，它有的人比如说金属版，它可能它的材质更硬一点，它可以印制数量相对多一点，但是一个呢，作为我们这种的原创的版画，这种艺术版画，它为了保证这个作品的这种的珍贵性，有的它会有目的的限制这种的版数，像印制比较多的这种版画，一般是它为了配合早期的这种的书籍的这种的传播，它为了配合传播而印的这样的大量的这种的版。 金属的这个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概 金属版其实很早就有，在中国呢，其实可能在宋代就有，为了印制钞票啊，印制就有。在西方的话，它传统的这种的铜版画、新版画，可能在16、17世纪就有，为了复制经典的这种的艺术作品而产生的。 那为什么这个就是艺术家还是喜欢用木头呢？刚才您说一个是就是说保证这个版画它的这个珍贵性哈，另一方面是不是木头也比金属要能刻得更细致入微一些呢？ 主要是这个木头的话，它可能材料比较好找一些，如果是很平木质的这种作品，可以自己来加工木板，可以做得很平，完了方便刻和方便印制，用料比较简单。像金属版画的这种的作品，它对于板的要求就比较高，那就是得有这种的工业的这种的加工，取材要对取材要相对难一些，而且金属板它很多时候需要腐蚀，对这种工艺上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哎，那现代的这个版画家他们用什么样的这个材质来做？ 现在的 更多一些 啊，现在的版画家就比较多样了。现在我们的版画版种就非常的多样，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木板，铜板，石板。新版，包括我们还有的丝网版，这是主要的这种版种，包括那就更偏门一些的，比如说还有石膏版，还有纸版，只要是说能产生印痕的这样的材料都可以纳入版画的制作，还有电脑版画。 好，那么通过这个李老师介绍呢，我们对于这个央美美术馆藏的这个版画的代表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对于这个版画的这个知识哈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样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请李老师来给我们接着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中国铁道博物馆现在有3个展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詹天佑纪念馆。其中正阳门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是将原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改建而成，在这里展现着中国铁路140多年来的艰辛历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和谐铁路建设的辉煌成就和美好前景。北京最早的火车站在哪里？我国铁路上为何曾出现用马骡牵引的奇景？我们的铁路发展历经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百年铁路的前世今生。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四，农历5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早晨到夜间呢，全市普降了中到大雨，延庆局地是有暴雨的。那么今天呢，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可能性，而且呢，这个有一部分路段能见度不太好，所以呢，请大家一个是要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并且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东部南部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今明两天因为大部分地区还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版画所用纸张酸碱值在 5.0 到 7.0 之间，属于无酸碱的最佳中性值。这种纸张不易变，适合长期存放。国际上通常使用的版画用纸有20来种，但是凡是专业版画用纸都会有水印图案标记，以便于人们识别纸的牌号和型号。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版画是可以复制出多份相同内容的作品的绘画形式，由作者限量印制，通常印数较为靠前的画印制质量也比较高，印数靠后的画会因为翻制时的磨损而较难掌握，在完成作品的预定数量后一般会把模板弃毁。那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区分原作和印刷复制品的点吗？ A. 制作的过程中艺术家是不是亲自为之或监督指导？B. 版画原作的下沿是否有符合规范的编号和艺术家的亲笔签名？ C. 原作附带作者的认证证书并加盖签章。 来，版画的纸，版画的纸酸碱值应该是适中的哈，正确答案应该是 B。哎，明飞晶啊，红十字啊，田耕啊，还有这个莲啊，莲答错了啊，我看看 ，Cici 答对了，还有青花大碗，恭喜这些朋友。哎，莲一开始是答对了的， 这样，您再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李老师。 好，那这个第31位。 31位，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要纪念一下1931年的时候，鲁迅先生主办了这个慕课讲习会，也是新兴慕课运动的这个发起吧， 兴起的年份哈。 对对对。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第3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说区分版画原作和复制品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啊，有几个选项都挺长的。第一个选项是制作过程中艺术家是不是亲自或者是监督指导，这是 A 选项。 B 选项是版画原作的下沿是否有符合规范的编号和艺术家的亲笔签名。 C 选项是原作附带作者的认证证书并加盖签章，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依然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朋友们加油啊。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刚才第二道题第31位答对的朋友是青葱不负，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好，我们继续请出央美美术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的主编李瑶晨老师来为我们继续探究时代印痕背后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版画啊，刚才说的比较多是当代版画，现在是刚才说的是这个现代，现在应该说当代了， 对， 是吧？ 对， 当代版画的一些这个精品其实也有很多了。那么其实这个版画呢，它其实跟其他的绘画一样，它也是有很多这个技法，是吧？ 对， 很多流派。林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版画的话，主要是它以版种来分它这种技法。那像给大家主要介绍几个版种，它的这种的印制的手法。像木版画呢，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刻在用钢刀完了在木板上刻出痕迹来之后呢，凸起的部分作为画面，它是凸版画，作为凸起作为画面的话，完了用油墨打在这个板子上，完了再转印到纸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画面呢，这个是木版画。那我们还有重要的几个版种，有铜版画。那铜版画它是属于凹版，凹版就是说在铜板上面拿钢制的这种刻刀来刻啊，或者是拿腐蚀剂来腐蚀啊，它腐蚀下去，包括刻出来的这个印痕凹下去的地方，完了把油墨刷上去以后，再把整个的钢板铜板打干净。完了凹下去的地方会存着这个油墨，完了再转印到纸上的时候，这个存油墨的这些印痕的地方就会印出画面 来。 对，它是凹版画。那我们还有一种版画呢，就是这种平版画。那就是我们的石版画。石版画呢，它就是说在是我们早期这种印刷技术的这种的一个开端啊，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石版画它就是说在特种的这种的石头上平面上用特种铅笔来进行勾画，画出形象，完了呢用沥青啊，完了腐蚀进行腐蚀完了以后，它这个画过的地方就可以沾上油墨完了在油墨打上去以后再印到纸上。这个石版画的这种的就是它这种还原的这种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你画上去什么样，如果是印刷技术比较好的话，印出来就是什么样。这是平版画。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在20世纪大概是60-70年代兴起的丝网版画，它是孔版。那基本上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在丝网很细的这种的像我们布一样的这种的丝网上面呢进行绘制这种的图像，完了呢进行再用特种的这种的胶进行刷上去以后呢，没有形象的地方就是有胶把这个眼就堵住了，有形象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孔洞就会留下来，再刷上油墨以后，再印到纸上以后，就会出现在纸上就会出现我们之前所绘制的这种形象。所以大概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可以通过这四个版种了解到版画有这种的凸版，凸版就是这种木版，还有这个凹版， 那就是铜板、金属板，像铜板呀、锌板啊，还有其他的金属板都可以叫凹板化。平板主要是指石板化，还有这种的孔板，就是丝网板。大概知道这四种基本上板化的这种的基本的类别就了解清楚了。 那么其实说到板化呢，我们都会说这个板化这个线条啊，这个刻画非常的漂亮。那么板化它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板化，它都是通过线条，不管是表现人物还是表现山水，线条勾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版画发展到这个当代，这个技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哈。所以大家现在您发送这个央美版画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现在当代的这个版画作品，比如说像这个徐冰先生他的这个有山的地方，他就不是突出线条，而是用这个点。 对， 这个要说就是现在的这个绘画技巧方面有很多用点啊或者是色块来表现，但是版画用点应该说也是到了当代之后现就是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技法和表现形式哈。 对，因为版画作为初期的它的发展主要是来表现，注重的是表现一种形象，现实当中的一种形象，它来表现出来。但是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呢，版画自身的它这种版画家对于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也成为版画创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像徐冰老师的这一幅有山的地方，就是版画家对于版画自身规律的一种探索，他对于版画这种刻痕，包括点呀、线呀、面呀，他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完了不同它的粗细宽窄，完了来形成一种新的形象。我们看这幅有山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云的影子照在了一个山坡上，山上有树啊有草啊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呢，仔细看这幅画的话，它的每一个刻痕每一个笔触其实都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形状，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描绘一棵树啊，或者是描绘一个草啊，都是说用这种刻痕来组成一个抽象的形，而这种抽象形又跟我们具象的生活有所联系，这是他的一个探索。 徐冰先生他我记得是前一次节目里头还讲过他的装置艺术作品哈，他不单单是版画艺术家，也在做这个装置艺术家，他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艺术家了。 对，徐冰老师是非常著名的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家，但是他对于艺术的这种的思考起源于他这个版画的创作。因为版画在当代艺术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因为它跟大众艺术连接非常紧密，所以说他对于社会生活的这种的介入，对于大众这种当代生活的这种的思考，很多版画家非常容易的就介入到这个当代艺术创作当中。 对，上次做的上次介绍是他的这个装置残花哈、 残花 表现这个蚕从这个就是小蚕慢慢长大着结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就是说表现了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是当蚕茧在这个树枝上挂着的时候，它是另外的一种生命的景象。 刚才您介绍到了这个徐冰先生是用这个点阵的方法来制作这种版画，那幅作品是黑白的哈，1988年的，后来又有了就是更多的这个点阵的这个方法。我看到有江超先生有一幅山水画，他是用四色套印，这个就很像这个水墨画了哈。 对，他选用的江超的这一幅那个山水的这个作品呢，他选用的是中国就像我们所日常见到的有山水的这样的一个图片。但是他这一幅版画作品我们选入这个精品集，我们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在版画学科里面，他将这种工业的这种的印刷的技术与版画的这种的制作原理相结合。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套色的版画，其实它是不同的颜色，就是说 每个颜色一块板， 每个颜色一块板， 所以这个板上面每一块板上面只有这画的一个部分。 对，只有这画的一个部分，但是经过套色以后呢，形成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比黑白板更为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形象。而江超这个呢，是用的我们现在这种的工业印刷当中的这种胶印的这种的方法。我们的这种四色印刷，大家知道这个红黄蓝白，这种四色印刷，它就通过四个 每一个颜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的书籍啊、杂志啊，如果你拿放大镜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它这种的网状的这种的色点，每一个色彩的出现，它是通过四种颜色的这种叠加，比如说红色色点大一点，完了黄色或者蓝色色点小一点，它呈现出来就会是红色， 好复杂呀， 对，完了它不同颜色的混合会出现不同的这种色彩，而姜超呢，它是通过把这种印刷网点的这种的放大，完了大家看上去以后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圆点，纯色的圆点，但是退远了之后所看到的是一种山水的一种画面，有这种的一种是错觉的这种的感觉。 这个要亲自看一看才更有意思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其实今天要说到这个版画还有一个秘密是吧，李老师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版画的这个角落上一般会有一个密码。 他就是说版画它都会有它相对于一般的艺术作品的话，它的签字是需要非常的规范的。像版画它在画面的底部呢，在这个纸张上面都有会有一行字，那它大概分为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会有数字，数字的话一般都会写到它是一共印制了多少张，完了这一张版画呢是这个印制过程当中的第几张，因为比较讲究的人会非常在意这个版数，因为这个总共印了多少张呢，代表这个版画的这种珍贵性，而版画呢印制过程当中，因为一开始并不是说印的第一张就是这个版画最好的作品，因为版画家他也在试验怎样一种压力，怎样一种这个速度印出来是最好的作品，所以他在印制过程当中一般是在印刷的这个中段的时候，比如说20张，那我比如说10张或者8张的时候，它会是最好的作品，所以这个版数对于一个版画的这个价值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有另外第二段呢，就是这个版画的这个作品的名称，完了最后呢就是作者和年代的这样的签名，原版的作品有了这三个这种的签名才更为完整。 那现在版画家就是印制的作品时候还是自己亲自动手来印吗？ 不同版画家的他这个习惯不太一样，而且有一些版画制作的他这个技术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都会是艺术家亲自来印制，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艺术家他对印制效果比较 要求比较高， 而且他能够预想到印制效果的话，他可以委托技师来跟他合作，一直来一同来印制。 那么通过今天这个欣赏作品，还有通过李老师介绍，我们知道版画的技法很多，像木板啊，后来又生发出了铜板、石板，然后后来又有丝网印哈。这几年又开始出现一种数字版画，电脑的是吧？ 对，它有这种的电脑版画。电脑版画其实它就是运用了版画这种可复制的这样一种特性，它在电脑上通过图像软件来处理完了形成 版画。这算是 版画 吗？它已经没有什么模子了呀。 它就是说这种电子文件算是它的这种模，它的这种的原版 啊， 它是一种对于版画的概念的一种拓展。 也还算是版画是吗？ 对， 现代艺术的发展，现代技术的发展啊，导致了艺术形式的多种多样。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李老师来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来揭晓第三题的答案好吗？ 那我们第三个题我选这个数字呢是选54。 54为什么呢？ 对，因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版画系是1954年建立的，它也是中国第一个版画系，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好， 城市文化范儿，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谈到版画原作与印刷复制品的重要区别，首先是看版画在制作过程中艺术家是不是亲自或在其监督指导下进行的制版和印刷，以使作品体现艺术家意图的。其次是看版画原作的下沿是否有符合规范的编号和艺术家的亲笔签名，否则就是没有了版画原作艺术价值的印刷复制品。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